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董建义之所以没有饿死，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。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加边沟，他女人呢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，并且呀捎来许多的饼干、奶粉、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。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，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的衰弱了，身上干得一点肉都没有了，眼睛凹陷的就跟两个黑洞似的，快吓人的。他的腿呀，软得走不动路了。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，他摇摇晃晃地走着，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。在窑洞里边，要是想喝点水，就跪着挪过去。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，默默无语，眼睛好久都不睁开。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，我呢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椒根儿。这是一种多年生的根类植物，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，生吃是辣的，煮完以后呢有一点甜味儿。董建义啊忽然挪到了我的旁边，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儿，使用筷子就夹了几根给他，他却推开了。他说：“老李，我想求你一件事儿。”我问他：“什么事儿？”他说：“我认为啊，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，这是没问题的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认为我能活着回去啊？你没看见吗？我这脸呢，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”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。说真的，到了11月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，除去上回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。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过来，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，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，没有呻吟，没有呼唤，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，就静静死去了。什么？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？有啊，有逃跑的。崔毅不是跑了吗？后来钟玉良和魏长海也跑了。临秦县供销社的主任，哎呀，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了，他也跑了。但是逃跑的人呢，总归是个别的，是少数人，绝大多数人不跑。不跑的原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，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，组织会很快的给自己纠正平反。再说，总觉得劳教啊是组织在考验我们，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。如果逃跑，不就对党不忠诚了吗？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？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，跑的人呢就很少了。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，怕熬不出去了。但是董建义说：“老李，你肯定能活着出去，你是个有办法的人。”我惊了一下， 我有什么办法？他说，有人给你送吃的，我知道，有过两次了。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，你回来以后呢，就在被窝里吃东西。我夜里睡不着觉，都听见了。我不好再说什么了，他的话呀，说的都对。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。还在1959年的时候，嘉边沟和新天屯就开始死人了。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、寄炒面，而我呢，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。考虑来考虑去，我决定了讨好孔队长。孔队长呢，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，官不大，是嘉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。可是他经常的跟着马车去酒泉，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，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。我当时想啊，这个人对我有用处，一定要搞好关系。所以啊，有一天我从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，看包裹里没有吃的，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，我就全都给了他。我对他说，孔队长，这些东西啊，我拿着没用，你呢，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。孔队长是甘谷县人，甘谷县新生砖瓦厂撤销以后，他调到嘉边沟来了，但是他女人的没调过来。他女人呢，比他小几岁，22、23岁的样子。女人是农村妇女，从甘谷县来嘉边沟看过她，我看见过。孔队长接下了我的东西，像是有点不好意思，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。哎，这个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？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呀？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。我呢，顺着他的话往下说。孔队长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真能体谅人。我呀，现在就是缺吃的。可是我是个单身汉，没有对象。父母呢，又年老多病。我不愿意让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，在这里劳动改造。这样一来啊，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。看起来呢，我的话呀，起了作用。孔队长说，哎呀，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，你的日子不好过呀。可你要是有钱也行呀。我听出来了一点门道。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呢？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，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，还得饿肚子。哎，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啊？厂里不卖，不会到酒泉去买吧？酒泉的黑市上啊，什么都有。哎，孔队长啊，这黑市上有也没用啊，我们这种人出不去。说到这儿，我就停住了，想看看孔队长的态度，再往下说。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，嘿，那有啥难呢？我呀，三天两头的去酒泉，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，我给你收回来不就中了吗？哼，他的话呀正中下怀。我立即就对他说，哎呦，孔队长，要是这样太感谢你了，只是我还有个困难，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。哎， 你说，有啥事儿啊？你就说。孔队长，我呀，来加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，身上带着的1000块钱和300块钱的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，现在取不出来，你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替我取出来？就这点事儿啊，这有啥难的？明天我去就给你取出来。孔队长说话算话，第二天傍晚的时候啊，他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，说钱取出来了。我问他怎么取的，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，我家的老人病了，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。财务科呢，让他替我签了一个字，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。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，立即把300块钱的公债券给了他。我说，孔队长，我呀要的是现金，公债券给你吧，到期以后啊，你取出来补贴家用。孔队长很高兴，他一个月的工资40-50块，300块对他来说可是个大数。趁着他高兴，我又抽出20块钱给他，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些吃的回来。两天以后的一个夜晚，我已经睡觉了，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，叫我出去一下。我走出去，跟他走到山墙的那边，他交给我一个纸包，他说是2块烧饼，并且嘱咐我不要让人知道。此后每过一个星期，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，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。当然呢，有这2块烧饼啊，和没这2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。虽然烧饼都不大，每块只有半斤重，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，使我苟延残喘到了现在。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，而且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的糟糕，我内心里边啊极为的恐慌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看见我不说话，董建义又说，我求你一件事儿，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？你说吧。我爱人要来看我了，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他来。我很是惊吓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想？不是好好的吗？近来几天呢，我坐着坐着，大脑呢就突然的空白，意识消失了，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。这不是好现象。我说，你啊不要胡思乱想，那是你瞌睡了。老李，你不要说了，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。我没有瞌睡， 一天到晚的睡觉，我想睡都睡不着，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。晕眩，那是晕眩，已经出现好几次了，这是预兆。哎，瞌睡了，就是打盹了。老李，我是认真的和你谈这件事情，你听我说。我前几天呢，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，他说最近要来看我，我也给他写了回信，说最近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，其中有我，他能来就快来吧。我还告诉他，如果他来了明水找不到我，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。哎，老董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不要急，你不要着急，我原想不告诉你的，想再等几天，可能还能见着他。今天早晨起床啊，晕眩又出现了，不能等了，我把这事儿告诉你。胡思乱想啊，老董，你这是胡思乱想，你想老婆想疯了，神经错乱。老李，你不要打岔，我求你的事儿啊很简单，其实很简单，但你一定要办。当然了，如果他来了我还活着，就不麻烦你了。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，我爱人还没来，求你把我卷起来，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，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，就是那儿。我们的窑洞啊，本来就挖得很大，最近呢又抬出去了几个人，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的地方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档。董建义指了指那片空档又说，你们把我放几天，等我爱人来了，把我的情况告诉他，让他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。他说了求我的事儿，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，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。我没吭声，我的心当时抽紧了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静了一下，董建义又说，老李，求求你，求你帮我这次忙，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儿。老李，当初呀，我爱人、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，我没听他们的话，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，来了。我真后悔，后悔没听他们的话。那天董建义说了很多话，并且最后还说，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，要是我爱人还没来呀，你们就把我抬出去埋了吧，否则会发臭的，太脏。三天以后 董建义死了。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，睡着以后再也没醒过来。董建义不是，他死于白天，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。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，说他女人快到了，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。他正说着话，他的头啊就往膝盖上一垂，就死了。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，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。但是自从董建义死了以后，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。遵照他的嘱托，我和朝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，塞到了窑洞的角落里，等他女人来收尸。谁知道事情那么怪，往常啊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，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。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，却遇上农场刘厂长亲自带着人清理尸体。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，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，拖出去，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。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代，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。过了一天，我们就明白刘厂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。这天中午啊，山水沟里边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，他们大多穿着军大衣，但又不是军人，其中呢还有两个女同志。他们一间挨一间的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，和旧派们说话，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，多长时间了，犯的什么错误，每天吃多少粮食。他们走后不久，就有消息传开来，说是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，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，调查夹边沟的情况。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，两个人还说了话，副部长呢是位女同志。这个消息啊真是鼓舞人心，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，右派们要离开明水，要回家了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，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，中央都知道了，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。可是过了几天，看不见什么动静，人们的心呐，就凉了下来。